红起点天天有聊，昨天呢聊了这个最近的大事儿，洗马会，就明天就要两位先生就要相会了啊。那今天呢也聊一下这个另外一件大事儿，最近这几天呢啊马上就要发生了，还有五天就到了，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哎，说到这儿呢先岔开一下，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购物节是这几年人民群众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平地起高楼，直接的就弄了一个节，原来是光棍节多惨，后来变成购物狂欢节。哎，有才，不知道这个是哪个群众发明呢，应该被授予万众创新奖。今天要讲的是，群众是可以同吃苦，但很多时候不能共富贵，一有钱大家心眼就活了，就不淡定了，就哇开始杀了啊，开始斗了。这马上双十一到了啊，本来电商们都等着这个，哎，趁着麻袋啊赶紧大把装银子，对吧？但是自己打起来了，电商大佬京东前天高调宣布，已经向国家工商总局实名举报阿里巴巴扰乱电子商务市场秩序，一告官这事儿就大了，不能私了了呀。京东说这阿里巴巴集团在双十一的促销活动当中胁迫商家说，你必须二选一，如果当天你参加了这个天猫的双十一的主会场活动，那就不许参加其他平台的双十一主会场活动。那其他平台是谁啊？那不就是京东他们吗？对吧？京东就说呀，这是典型的店大欺客行为，使得在其他电商平台上购物的这个客户没有办法享有公平的促销优惠，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哎，这又是一场老大老二的战争啊。按照咱们前几天说的啊，说老大老二，你别看他现在打得很，说不定什么时候这老大老二，嘿，人家就结婚了啊。当然现在还得打呀啊。老大阿里旗下的天猫马上就回应说，市场问题市场解决嘛，价格优势将持续到底。这什么意思呢？我猜啊，第一就是这么小事儿值得告官吗？咱们自己底下勾兑勾兑斗斗不就完了吗？第二呢是说，你说我上课搞小动作，那我没回家帮妈妈洗碗啊，这有点对不上话哈，这叫鸡同鸭讲。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还真有鸡和鸭的这种比喻出来了。天猫很强悍，绝不甘心就这么吃亏啊，你告我啊。第二天一早，天猫双十一筹委会发言人方亚又开火了。这方亚呢，我猜呢没见过啊，我猜是知识女性，说话温柔并且雅致，讥讽却不粗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市场需要娱乐精神，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娱乐精神上，市场难免有炒作，但不能总是停留在炒作上，更不能把碰瓷和炒茶当作事业。他还说，市场不相信眼泪，市场需要公开公正的阳光下的竞争，做企业需要直面现实的担当和勇气。我们尊重你实名举报，但是今天鸡实名举报了鸭，说鸭垄断了湖面，这个词儿啊很新鲜。按照我的理解呢，这方亚女士大概是想说，天猫呢非常欣赏京东的幽默感，也理解京东急于吸引眼球的这个急迫心情，但作秀要有档次，吸引眼球要有新发明新创造，不能总是重复过去的老经验，不能总是把京东的欢乐建立在阿里的郁闷之上，不能总是卖奶茶妹妹，奶茶妹妹确实是漂亮，但也得让她歇歇，不能让她总是像推磨似的转个不停啊。那小彩旗转了四个小时还下去吃红薯了呢。这最后一句呢，其实是我瞎猜的，人家方亚女士呢可能不会开这么低档次的幽默，更不会人身攻击，她并没有直接说什么奶茶妹妹，和奶茶妹妹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她说的很可能真的是炒茶，炒过茶的都知道那可是力气活，很累啊。但是我感觉呢，方亚女士后面的话是很严肃的。哎，她是这个意思，说你斗不过我关我啥事儿啊？大家喜欢天猫你嫉妒死了值几个钱呢，我们尊重你实名举报，但今天你鸡实名举报了我鸭，你说我鸭垄断了湖面。哎呀，又说一遍这话，这句话呢我直接引用了方亚女士的，因为不大懂她的意思。方亚女士说呢，鸡举报鸭，说鸭垄断了湖面， 单看字面意思呢，鸡当然不会下湖玩水，不会游泳吗？鸡和鸭呢也没有争这个湖面的必要，也可能是说呢，说你鸡不会游泳，我们鸭的事儿你根本就不配管。而我的理解大概是，京东鸡和天猫鸭确实是在争水面抢鱼吃，他们的生意呢其实高度相似，针尖对麦芒，确实有厮杀的这个内在的动力在里边。这话有点绕，总之呢，京东说天猫不地道，天猫不服气，但马上有电商说京东呢其实也不地道。双十一前呢，他们接到京东对两家主要快递公司的封杀令，要求电商不得用这两家印有品牌宣传的快递面单，否则就扣分罚款。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快递面单上印有天猫的商标，并且注明了电商是天猫双十一的战略合作伙伴。哎，不行，你是他的合作伙伴，给他做广告，那我京东鸡坚决不能答应。这正当这个京东鸡和天猫鸭扯得正酣的时候，鞋子里突然又杀出一只麻雀，方兴东。方兴东呢，熟悉互联网的都知道他啊，也算是互联网的老精英啊，不是一般的麻雀啊。1996年就入行了，至今已经出版了著作20多部，比如像《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开始挑战微软霸权的那就是他啊，还有什么《IT 史记》等等，每个都很高大上，被称为网络棋手、博客教父。他呢不仅尖牙利嘴，还创办了互联网实验室，立志成为中国第一高科技智库和孵化器。显然呢，他有评点江湖激扬口水的这个实力啊，也有超过一般麻雀的这个大嗓门，他振臂一呼，很多人就会上。那他现在喊什么呢？他在招兵买马，说 BAT 反垄断行动在即，诚征有公益心的志同道合者，方兴东要和 BAT 开战，就像当年的挑战微软一样，现在要挑战你 BAT。 BAT 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啊，互联网三巨头，就北京的百度、深圳的腾讯、杭州的阿里巴巴，现在你做所几乎所有的这个行业的里边的这个老二、老三、老四都和这几家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人家直接投的，要不就自己公司，要不然就是入股的。你看这 BAT 里边根本呢就没有京东的事儿啊，这个 BAT 的巨头们都刚刚陪习主席访美载誉归来，风头正劲呢。方兴东不管这些，他竖起的这个叫造反的大旗啊，是学这个梁山好汉要替天行道，不是我一个企业我要告你，像京东一样，我说我告你，我是要把你们全告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首先本次反垄断 BAT 将一视同仁，纯粹是出于公益，没有任何利益，要同时开打3场公益性的反垄断官司，不偏不倚，轰轰烈烈，哪怕死得其所，分别针对百度的竞价排名、腾讯微信平台的开放性和中立性，还有阿里对商户的就二选一哈。其次呢，本次行动绝不否认 BAT 的伟大和优秀，而只是针对具体滥用垄断的行为。最后呢，他说他依然非常尊重这个 BAT， 依然是好朋友。当然呢，如果你不拿我当好朋友的话，我也充分理解，你跟人打官司还想当好朋友。总之呢，当下反垄断法呢在互联网领域形同虚设。方兴东说 BAT 势力如日中天，各种破坏竞争和创新的行为毫无制约，这是一件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看不到胜利曙光的持久战，还看不到胜利曙光，太惨了。方兴东呢说了两个事儿，一呢是京东认为天猫是店大欺客，咱们刚才说了是扰乱市场秩序，而方兴东把这性质给拔高了，认为是垄断。第二，方兴东认为这场战斗没有胜算，没有胜算还要死掐，可见方兴东确实不是一般的麻雀，厉害啊。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向几个律师朋友也讨教了这个垄断的问题，他们都口吐莲花给我讲啊，说是中国的反垄断法是怎么出台的，从天讲到地。但是我具体问一下，我说天猫到底算不算垄断呢？你能不能明白的告诉我呢？这帮律师就开始说啊，这个今天天气还不错啊，罔顾左右而言他了。没办法，只好自己咱们把反垄断法的条款顺过来说两句。这个反垄断法第3章第17条有明令的规定啊，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就是你牛公司啊，你不能干下面这些事儿啊。第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 购买商品，第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第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和交易相对人，就是买卖对方啊，进行交易，第四啊，听着啊，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就是买卖的对方啊，只能与自己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就你强迫人家，这就叫垄断。后边还有很多啊，一共七条，那个念起来挺累的，我也不念了，念了你们也不懂，我也不懂，连律师都不懂啊。那既然京东已经告官了，工商总局呢就应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哎，再不济那还有商务部呢，那是主管这个垄断的，对吧？还有最高法院呢，啊，总得有个说法吧？这个总不会比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更难吧？这事儿要是拎不清，那鸡鸭麻雀什么什么的，哎呀，都睡不踏实。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住啊，蜻蜓现在也出微信公众号了，叫蜻蜓 news， 欢迎大家关注。那我自己的节目呢，微博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就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关注。红起点，下周接着聊。你正在盛开，你正发呆，站在门外，背后是一片海。轻轻的哄，轻轻的爱，正在谈情说爱。一朵在开，一朵在爱，没有谁去恋爱。爱情哄着他的爱，黄昏才出现，栽满云朵的花园，有一个你，一个我，在里面。